尊敬的诸位长辈，诸位同仁，大家早安。我们这个修学啊，都是按照呢经典的次第啊。佛家讲呢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就是发愿啊。发了愿以后啊，要起行啊，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所以用功处啊，发了愿以后呢，就要从对治习气烦恼下手啊。我们念劝发菩提心文呢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心啊。我们学于静义功与造神记啊，主要是对治烦恼无尽啊誓愿断。所以于功这一篇教诲啊，也是行门啊，让我们从起心动念呢下手啊。所以要改这个意恶啊，要改这个自私自利啊。所以昨天我们讲到的，他对于利益大众啊，都是尽心尽力啊，这是对治自私自利。而且呢，还不断的以圣贤的教诲啊，重要的啊这些道德伦理啊，来劝导大众啊，这是化他了。当然化他呢，一定是建立在自行的基础上啊，自己当然跟大众分享的这些伦理道德，自己首先呢要去力行啊，人家看到他做得很好，也会很服气，很尊崇，甚至效法他。好，所以我们昨天经文上讲的呢，且以敦伦勤学首先忍入与夫因果报应之言啊，逢人化导，为智不足。敦伦，我们常说呢，人无伦外之人，学无伦外之学。首先学问在哪里表现出来呢？五伦关系啊，能尽本分，能让五伦关系呢很和谐融洽。因为五伦关系要融洽呢，我们不去除内心的贪嗔痴慢呢，是不可能融洽的。在人与人相处当中呢，只要有摩擦了，只要内心有情绪了，那不是对方造成的，对方是一个缘呢，提醒我们内在的习气。所以佛法是内学啊，都是回过头来呢看我们内在的修养还有什么欠缺啊，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了，才谈得上啊立誓练心啊，知道是内学啊，都是调这一颗心呢。假如没有这样的认知啊，那立誓啊是生烦恼了。立誓是增加对人的成见了。啊，立誓可能是增加抱怨了，那这个就不在修行的道上了。所以这个立誓练心啊，我们不能变成口头禅了。立誓啊，要真正善观己心啊来调整。比方我们常谈伦常啊，我们在工作场合当中啊，很重要的一个伦呢是君臣关系。怎么为人君，怎么为人臣，决定不是呢我们有了这一个职位了，这些道理我们就懂了，这些事我们就会做了。人不学不知道哦。我们现在冷静回想自己曾经待过的工作团队，包含我们自己现在工作团队，人与人相处当中啊，有没有对立，有没有是非，假如都明理了，那应该不会有这些情况。可是我们好像都懂，但为什么还有这些现象？ 出现，那就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的理啊还不见得很透彻。纵使理有点明白了，这理有顿悟啊，事要渐修。我们都知道人不能傲慢，但我们现在不傲慢了吗？哎，都是透过每天发生的事情啊，关照自己的心，提醒自己啊，甚至于是啊，借由身边的主管跟同仁呢、啊，提醒我们自己。问题是人家提醒我，我们还要听才可以啊。哦，所以其实一个人要提升哦，要很多条件具足哦。比方，啊，我们先不愁当领导好了，啊，我们当下属。其实每一个领导啊，也是下属，这双重角色啊。比方，我是老和尚的下属啊，有这一层关系啊，我很多事情要请示老和尚啊，我也是下属啊。那下属应该要尽本分当中啊，要勇于承担呢。啊，我们到单位来是要承担工作啊。我们不是来了以后反而增加人家的烦恼负担呢、啊？哎，常常还得要做我们很多心理工作啊。我们到团体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来弘护正法呢，不是来顺习气给人家添麻烦的。人在每一个因缘当中啊，都要不忘初心，不然很容易随情绪做事情。随习气啊做事情了。好，那既然我是来弘护正法来承担的，那面对工作不能说我不想做啊，我不懂啊，我不会啊，不懂不会可以学啊。那不能工作来了不承担之外还退缩，那这个态度就不是一个敦伦敬分的态度了。那我们佛法的实质啊，是不分别不执着啊。那挑工作挑喜欢的挑轻松的，那不都是分别跟执着吗？台湾有一个青年十二守则啊，对人生呢是很好的启示啊。其中有一条啊，叫服从为负责之本。我们在团体当中不服从，那我们的上司要安排调动人力啊，他就很辛苦很困难的。那我们一个下属的人假如不服从了，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尽到一个下属的本分了。哦，所以这个敦伦其实不容易哦。啊，我们说这么多啊，当下我们先重视一个责任心。敦伦一定要有责任心，尽本分。不要再让上司啊对我们的修学跟做事生烦恼，自己主动去把它做好。哎，也要有这个志气啊，常常都要别人来安慰我们。坦白讲呢，我执还是很重，我的感受，我不高兴，我不舒服，念生死苦啊，这些念头都是轮回心啊，造的就是轮回业了。所以我们劝发菩提心啊，每天念呢、啊，念到什么程度呢？念到任何境界啊，这个心都提得起来，尊重己灵，不能再随顺习气了。弘护念正法得久住，不能再给正法添麻烦了。念师长恩，不能再糟蹋老人家的教诲了。只要这十个因缘十颗心境能提起来，烦恼就转过去了。其实修行不是很复杂，从理上讲啊，圣狂之分在一念之间而已了。为什么这么难？因为我们给了自己太多的借口了，随顺自己太多的烦恼了，都给自己方便了，就不愿给别人方便了。 所以这个敦伦啊，不可小看。我们往往呢，目标都是往生不退做佛，可是回到处事当中呢，这个伦常啊，都不愿意尽心尽力去尽本分。人都做不好，要成佛啊，难。有时候说难，我们听来不高兴。这个时代哦，难就难在听实话、听真话还不高兴，就很难修。印光大师大慈大悲啊，七八十年前，在他的教诲当中啊，一再提醒敦伦敬分、贤邪纯诚。我们现在修行啊，该尽的本分呢，往往逃避的多。那印祖这一句话，我们就没有体会到了。啊，安在当下本分，无私无我的去做。再来提到的是勤学，看到这个勤字啊，佛家讲六度：精进、不懈怠。我们看到敦伦勤学、守谦忍辱啊，都离不开六度的精神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因定啊，才能生智慧。其实什么是定呢？心有主宰，不为境界所动。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的妄想一个接一个的，就没有禅定了。贪嗔痴慢层出不穷了，这个定就没有了。其实每一个好的教诲都是在练禅定了，敦伦也是练禅定啊。心里只想着我的本分是什么，你的心很定啊。假如逃避、退缩了、指责了，那个念头是一个接一个是妄念。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啊的一段开示呢，对我们落实六度啊帮助非常大。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了，但是要常常拿起来提醒自己。好，比方我们现在来背一遍，大家想不想落实六度？你们都没有反应了，想哈、哦、啊，拿哪一段来提醒自己？以慈悲欢喜为布施，以严净三业为持戒，啊，以随缘顺受为忍辱，啊，以调伏习气为精进。以不忘正念为禅定，以方便觉察为般若。为什么念这一段给大家听呢？我们可能觉得很多时候经不要听那么多了，做就对了。这句话对不对？每一句话要负责任哦。这一句话假如给一个不懂经教的人听了，他说对呀，不用听了，做就对了。那我们讲这句话给人家听，要不要负因果责任？所以话说多不如少，一讲的要跟经教相应才妥当，不能随顺自己的感受去讲话，言语要谨慎。弟子规不是这么教的，但力行做啊，不学文任己见魅力真。所以做人做事要以经典为依据。那我们要落实六度了，那时时以夏老这一段开示，你理解了，你来做，你就不会偏差。可是问题是，假如这一段开示我们根本就没有记住，遇到境界的能提起来关照吗？精进、精进、精进，它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精神？哦，很多人 把这个精进啊理解成向上的精进哦。哎，我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部呢，精不精进？向上是精进，读经是手段，明理是目的啊。明理以后去放下习气是目的啊。所以夏老说以调伏习气为精进，这个就点到实质的东西了。所以师长讲重实质不重形式，我们每天来上早课也是一个形式啊。假如每天这样听听下来没有一句去落实，那这还是形式了，那我们自己也很难受益了。甚至于听了听了啊，现在已经起自然反应了啊，只要蔡老师站上来了，这个耳塞自然就出现了，或者是呢已经练到一个功夫了啊，右耳进来左耳出去了啊。当然这个我要检讨我自己了啊，讲的让人家不喜欢听了。当然啊，我们是一个弘扬中华文化的团体，对自身来讲啊，我们是来了脱生死的。这一点呢，我们随时要保持冷静哦。我们不是来做事而已哦，是要在做事当中烦恼轻，智慧长，然后这一生有成就哦。不能好像做了很多善事，事实上习气在增长，那这个就很冤枉了。我们冷静中心成立啊也快两年了。有些同仁呢在中心都服务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了。那我们在这一个因缘当中是来提升的，道心道力啊不断提升。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不断提升，那我们要冷静问自己了，那我的心清不清净？有没有比以前清净啊？习气有没有比以前少？每一步要自己要走得明白啊。修行呢，就是当个明白人了，不能越走现在事情里面糊里糊涂了。所以我们念一些很重要的教诲啊，刚刚跟大家讲夏老的六度，假如我们还没背起来，那我们谈不上勤学了，因为不主动。那很多人会讲了，这些文言文我看不大懂啊，啊，我有障碍啊，那障碍要突破啊。说可是真的背不起来 啊，真的背不起来，念一千遍不就背起来了？肯做了啊，方法就出来了。不肯做的人，借口可以找一千一万，又不是叫我们背一部书，就是这最重要能提醒自己的要背啊。其实我们为什么智慧不开，就是这个精进提不起来啊。中庸里面有一段话很好，我们要把这一段话变成我们求学的精神，叫能依能知几百知，人家一次就会我一百次没关系，我有决心。人十能知几千知，人家十次就会了我不会没关系，我不自卑，我做一千次。人十能知几千知，果能此道矣，真的能用这样的精神去求学去做事情，虽愚必明，虽然愚昧也会变得有智慧，虽弱必强，虽然柔弱啊也会能越来越坚强，勇往直前。你提起这样的精神呢、就能突破自己退缩的习气了。 经文每一句啊，都是对治我们的烦恼啊。勤学对懈怠了，守谦对傲慢，牵挂六爻皆吉呀。啊，我们保持谦虚呀，人生是吉祥的。傲慢起来啊，就跟人就结恶缘了。那怎么样能守谦呢？啊，老人家常常教诲我们，啊，效法《华严经》当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五十三参的精神呢，啊，只有一个人是学生，其他的人都是老师。啊，这个学生呢，是我们自己。好，人面对一切人，甚至面对一切生命，都觉得是老师，只有自己是学生。他们都是来提醒我，我的内心还有什么习气。比方我遇到这个人，我情绪上来了，是他帮助我发现习气。所以有这个心境呢，所有的人都是来成就我，来提醒我的，不是来障碍我的了。那这个态度一起来了，那是感谢每一个人他来帮助我修行。只有自己是学生呢，他不可能傲慢，能守谦呢。所以其实最好对治傲慢的方法呢，老和尚有教给我们了，我们要肯听进去啊，肯用这样的心态来处事。再来忍辱。这个忍呢，不是忍别人呢，最终啊还是忍自己的习气了。人能不贪求，他就不会有求不得的痛苦跟情绪了。所以忍住贪哦，忍住嗔，忍住傲慢。所以这个忍住自己的习气不再犯，然后能包容一切，这个是忍住的功夫。与夫因果报应之言，我们昨天也提到了，念佛是因啊，成佛是果。能用这个念佛法门呢，供养有缘的大众，可以让他从凡夫地啊，当生可以成佛。我们自己觉不觉得这个机会很稀有？我们珍不珍惜它？假如真的觉得稀有，真的珍惜啊，遇到人一有机会，一定会介绍给他，因为我们自己都不觉得珍惜啊。也不觉得稀有，就不会抓住每个机会去跟人家讲这么殊胜的法门。我们不积极告诉别人，问题啊是我们的心不珍惜了，也看不懂了。不然《无量寿经》当中说的，如是妙法信听闻，因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广度生死流，佛说此人真善友。他知道了，他了解了，他尽心尽力啊，去告诉别人了生脱死的第一法门。所以佛说这个人真善友啊，我们不是往生以后呢，阿弥陀佛才说我们好，现在就要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呢，就是真善友了。所以李炳南老师说到，一个人念佛不尽力的去介绍别人念佛法门，那是没有慈悲心的。好，所以他后面提到了，逢人化导为日不足，他不疲不厌的做。接着经文说到呢，每月会日，每一个月最后一天，即记一月所行所言者，就造神处为书以告知。每一个月最后一天呢， 把这一个月所做的所说的写下来，记清楚，有善的有恶的写清楚，然后对着灶神呢、爷的神位前，把写好的这个书文呢、向他禀报。那当然，因为灶神他是司命之神呢，会把这些事情呢再昭告上天。好，那事实上呢，这么做啊，对他自己来讲呢，会很有督促的效果。啊，诸位同仁，我们冷静看呢。我们修学的路上假如没有人督促啊，会不会放逸？会不会懈怠？啊，我们放逸多久了？懈怠多久了？我们常说宁为成功找方法，那继续懈怠了，容易放逸了，用什么方法来对治这个放逸？了凡四训当中讲，照月到焚香告地，照月到每天在庭院烧香供上天，然后跟上天禀报这一天做的事情。假如觉得很不好意思给上天讲的，觉得很丢脸的，每天还得禀报，不敢做了，那有那个很强的督促自己的作用。好，那这一段我们听完了，接着要做了，是不是大家都是请一个灶神的神位啊？每天对啊，就落实这个灶神处嘛，为书以告知。好，那还每一个人还要去买一个烧那个书文的那个铁桶。所以我们学经啊，还是要学到它的精神。我们有西方三圣像，有佛菩萨像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精神去禀告佛菩萨。那当然呢，你对着佛菩萨做不对的事啊，越讲越不好意思了。惭愧心啊是性德，羞耻心是性德，会督促我们不能再放逸了。好，这个我们可以效法这个精神，每天对佛菩萨禀报自己每天所行所言，甚至于起心动念不对的地方都可以忏悔。持之既熟，动即万善相随，尽则一念不起。如是三年年50岁，等于是呢，他下功夫下了三年，达到了一有因缘呢，动即万善相随。没有事的时候，没有因缘的时候，尽则一念不起，一个邪念妄念，都不会起来。好，这个是真下功夫，所感得的很好的境界。愚公他之前的习气也不轻，他真下功夫三年可以达到这个境界，我们勿自暴，勿自弃，也下决心，三年也能够契入这样的境界，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，这个很重要，今天是2011年8月10号，这个数字挺好的，八跟十都挺好。2014年8月10号呢，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达到动即万善相随，尽则一念不起的功夫，立了目标了。接下来具体怎么做，要自己好好的去思考了。大家有没有经验，每一次放暑假第一天，这个暑假我绝对不能浪费，然后还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结果2个月过去了，放完假了，好像做没几项，所以立了一个远大目标，还要落在每一天的用功上，这个部分大家再好好再 自己啊考虑下功夫，早晚的定课，这两个月专攻哪一部经啊，两个月之后再攻哪一部经，都不能松懈啊，不然君子常立志长啊，小人又常立志了，我们又立一大堆志，最后还是做不到了。好，那今天先跟大家谈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。